好啊，今日咧系6月5号嘅星期二得到，咁啊出街就6号啦，咁啊经历咗呢个叫做咧天安门大捷28周年，咁我哋咧其实都唔系去维园咧就庆祝嘅，即系为解放军助威啦，因为我哋冇收到钱啦，咁而且亦都唔系18、22啦，6、4嗰日我哋都已经出咗世啦，所以我哋嗰个感受就会深少少。咁今日咧节目咧就有两位比较少上嚟嘅吓，一个。Johnny， 系我喺度 ，Hello， 系啦，一个就大 N 啦， 系 Hello， 嗱，今日呢啲日子，所以大 N 一定要上嚟。 大 N 都耐冇上过呢个节目， 因为冇啊，因为今朝睇 Now 新闻咧，咁有个时事全方位嘅节目嘅，咁啊请咗啲港大学生同埋一个应该系浸记学生，咁啊一睇 浸大学生会主席， 主席 咁啊，会长啲系。 看完之后咧，就即刻火都嚟埋，咁啊系咁爆粗，咁啊我老婆话：，唔好讲咁多，不如今晚你搵下通天菜消消气啦。 各位咩意思？ 嗱，咁我哋咧就主持仲有一个刁拔， 系大家好， 记忆体啊， 系啦，我哋呢个人肉 Google 啊， 系啦， 嗱，咁今日咧因为大肥咧就嗰个身体出咗状况啊，咁啊所以咧就休息一天， 唔知系咪同六四有关啊？ 六四。唔知咧，咁我哋咧就所以咧有四个人喺度啦，今日，咁啊，即系六四啊，大家都讲讲啦，琴日你哋去咗边啊？ 我微信先啦，我去咗维园啦， 我都有去， 我七点钟到去，开头嗰时其实唔系咁多人嘅。 维园好少人啊， 系啊， 我7:00经过咧，个足球场第一个都未满，跟住我又行去铜锣湾，又跟住铜锣湾就行翻转头， 系 啊，咁啊，刁拔咧， 我冇去啊， 哦，因为 留咗屋企， 因为刁拔整亲只脚，所以今日揸支拐杖嚟啦，咁所以咧， 我乖啲，我整亲只脚都有去。 因为佢系啦，咁啊，再年后生啲啦，后生几年啦，所以 因为开始好翻啲，所以行得喐。 啊，咁我琴日都有去嘅，去咗个几钟头啦。咁之后咧，我晚会开始之前，我已经走咗啦，因为太热啦，顶唔顺啦。 系 啊，因为我其实之前以往几年去咧，我都唔入去，即系唔会入去里面足球场坐，净系坐喺侧边啦、外围啦，亦都唔会攞去立足嘅，费事啦。咁啊，个个都啊，都留翻俾其他人啦，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啦吓。咁啊，都唔会用佢嘅物资嘅。 我觀察所得咧，就係人多嘅，因為咧我都確實係入咗幾年都未試過行得到咁前嘅，因為嗰、那個即係太多人， 以前坐都好逼嘅， 係啦，所以你係行唔到咁前。但我今次就比較容易就攝咗去前面啦，好容易去。 如果我去到當時，我去到如果坐喺足球場咧，我都係坐喺第一個嘅。 我就幫手派傳單，就派到8點鐘，咁我就入去裏面咧，然去到第三棚嘅後邊， 係 都我諗住，大镬啦！系咪后面6个位6场啊嘛？咁我谂住死啦！而家8點鐘嗰阵时候应该系7:25到啦。咁啊，去到第三个先就 系，佢系8:30先至正式开始。 咁八点啊？ 八点啊？但系佢好似点蜡烛，好似8:00噶咯，好似 八点都几准时熄灯噶啦。因为佢熄灯嗰个 moment， 我就啱啱影咗一张开灯嘅相，跟住就变咗系 点 蜡烛噶啦。 嗱，因为咧即系。关于六四啦，咁我哋讲真，我哋唔系18、22，六四当年咧，我哋大家都出咗世啦，咁咪刁拔啦，同埋大恩就年纪啲 大少少， 有翻大有翻咁上下啦。 所以今日我都数即系好主动话嚟呢度啦，因为其实我都想见证翻，话翻俾你知，大家知，即系当年我哋嘅感觉啦，同埋刁拔都系咪啊？咁我谂我同你都系企埋嗰边噶啦。咁其实因为嗰阵时咧有100多万人。即 系白佢游上街， 上街啫， 成个中环基本上逼爆人。 同埋嗰阵时系想讲翻啦，我哋嗰阵时基本上身边所有人系都系企响学生嗰边嘅。 系， 基本上所有人都被动员，因为嗰一次系一个唔系被动员，而系都会点，你点都会牵涉入去，因为实在太，实在比起你如果你就算比起雨伞运动咧。 佢都係厲害得多嘅， 厲害好多倍。 我都覺得， 你諗下啦，當年啊，文匯大公嘅記者全部都係單方面支持學生嘅， 冇錯， 冇人支持李鵬噶， 冇錯。 要開埋天窗，你諗下啦，喂，呢啲係共產黨嚟㗎啦，新華社。除咗當時係當時嗰、那個， 嗰、那 個係邊個？嗰、那個係咪許家屯啊？ 你講出嚟啫，寫咗許家屯咯， 係咯。李家屯後屘走埋佬，許家屯啊！ 我最記得嗱，反而有啲民生嘢咧，我突然間俾你講講，諗翻起咧，我嫲試過有兩次滴米。 哦， 咩叫滴米咧？咁大家可能唔知啦。而家去買米啊，走去嚇 超市 買啦。咁以前我滴米咧，真係有個麻包袋咁啊。咁點解滴米咧？怕冇得食啊！惊咩咧？惊乱啊！ 哦，系啊，嗰阵时就 有两次 超级市场就扫。 第一次咧就系大罪夫人跌低嗰次， 即系 83年嗰次，即系美金跌到差唔多$10嗰次。 系啦， 同埋83年九月份 就觉得好似前 九月尾 咁淡啦。咁另外一次咧就系89、64， 嗯， 我阿嫲都买咗好多，谂住即系担心 去超市又买罐头、买干粮。 我就知佢滴咗米咯。我哋嗰时都因为我哋住新界区嘅，都仲系靠嗰啲即系嗰啲米铺啊啲咁咧， 即系个麻包袋。 麻包袋咁样。 嗰啲罐头咧可以乘机喺嗰度 即系有呢啲恐慌，我对上一次谂起就应该沙士噶咯。 冇错，其实沙士鱼比起包年都仲冇得比。 咁、哦、当然啦。 我想讲咧，最紧要就系咧，就系话嗰阵时我哋咧系成晚，我谂全香港。大部分市民咧系冇瞓仔嘅，嗰晚 系 系睇住成件事点样发生， 都唔单止嗰晚，根本之前嗰几个礼拜都系 前几日都唔， 但系好关心嘅。 6月3号嗰晚咧，我哋最班咧最紧啦，因为知道上哥开咗枪啦，同埋嗰阵时咧啲消息咧，反而嗰阵时咧 传到满天飞噶 嗱。以而家嘅科技嚟講，應該而家係睇得更準確噶嘛，係咪啊？但好奇怪嘅喎，但係嗰陣時我哋睇嘅畫面係比而家嘅多咯。你大家冇反思呢個問題？ 因為咧，當時啲記者真係搏曬命，佢哋全因為點解咧？原因六四係可以留到咁大量證據咧？啲人話：誒、哎、點會當時科技咁差，點會留到啊？原因就係嗰陣時戈爾巴喬夫訪華啊嘛。系、嘛？苏联领导人系历史性好几廿年之后访华嘛？对上一个系克鲁晓夫定系边个啊？总之系隔咗几十年，苏联再有领导人访华，咁而且五月份访华嘅，五月初访华嘅，所以当时所有记者留低，跟住咧就爆，跟住啲学生嘅运动就越嚟越大镬啦。跟住到赵紫阳去见学生，啲记者全部留啊，全世界记者都留低晒喺北京啊嘛。 好多国际记者嗰度， 系啊， 好多人 香港嘛，全世界嘅记者都喺晒北京啊嘛。所以你会见到西班牙记者又影到咩相？美国记者全部都系占据住喺譬如长安街嗰啲附近嘅，当时啲屋未拆晒噶嘛，仲有啲屋、或者有啲高楼或者住酒店，当时佢哋譬如住喺长安街附近嘅酒店，全部都影到晒噶嘛。 系 咪先？ 所以好多而家反而即系香港有啲人咧，即系由嗰阵时啊。我絕對相信，而家反對嗰啲咧，即係話，冇事嘅，冇發生過嘅，你點知嗰啲咧？其實當年其實一齊係經歷過， 一定係當時全香港幾乎一面倒。 你唔係好，你有冇發覺啊？逢係講親嗰批咁嘅理論嘅人咧，其實而家反而好多都係以前嗰陣時咧係經歷過，佢哋知道係真相嚟嘅。至於點解會 spin 咗去嗰邊咧？ 其實利益咯， 一係就利益，一係就我唔知做咩啦，食咗啲咩藥令佢哋懵仔軟咁樣，好似真係 spin 咗過去，包括我身邊有啲同學啊啲咁咧， 食咗忘記藥。 即係啲同學咁，我好似都講過㗎啦，話有啲又話信佛教，又係咩信宗教嘅同學啊嘛，又話佢喺我哋個WhatsApp 群組度話，你見過軍隊殺人咩？你親眼見到咩？ 又係呢啲歪理咯， 個個喺度睇到㗎啦， 唔係即係咁講，佢成日用呢啲咁嘅歪理，即係呢叫細路仔邏輯。 咪林堅達做曬你 玩口水啊？咪就咯， 見到日本人親手殺人咧，我冇見過啦， 我都冇喎。 咁啊真定假？ 咁金正恩你見過？ 系啊，好多嘢都冇亲眼见 过。系咯，量子你见过未啊？系咯，空气你见过未啊？你都未见过，全部都见过，冇噶嘛呢个世界。咁你唔好咁噶嘛。当然我咁讲完之后，佢 dead air 咗啦。 系啊， 嗰位女士。咁跟住我，你都 quit 埋个 group 嘅，都费事同呢啲。 数太低， 真系太低。 咁快咁容易 KO 到。 其实咧， 即系因为佢啲逻辑太幼稚。 冇错啊，冇错啊。所以我觉得真系奇怪，点解香港有一班咁嘅人啦？咁当然啦，呢班系一班我哋叫做蠢人。 就算唔蠢咧，因為老實講啊，大陸俾嘅利益實在太大啦，令到咧好多人咧係轉咗態嘅。你而家好明顯，當年譴責嘅最明顯嗰叫梁振英啦，登報紙添啦， 係 咪？ 陳耀宗有份㗎， 好多都有。陳耀宗喺城市論壇講嘅添。 喂，到梁振英，喂，佢後屘。 跌翻转头讲，我点解邓小平唔系应该攞诺贝尔和平奖？如果开枪就攞得，咁好等攞得啦，系咪啊？希特拉都得啦。 同埋嗰阵时，我哋香港咧系全部人系即系全部系一面倒企晒面。 唔系你谂下啦，连大公报、新华社，即系共产党喺香港嘅人都反对。 唯一有一个冇记错嘅话咧，嗰叫廖瑶珠。 哦， 佢系讲反话。 哦， 跟住我哋全部人一齐 屌佢， 屌佢烂。 哦，系啊， 廖瑶珠得一个讲嘅啫。 嗰阵时有个菜单啊嘛，清蒸小李鹏，吴意开禧芝麻糊，有个瑶珠西米露啊嘛，就 系嗰句。吴意开禧芝麻糊。 系啦，咁最紧要就系有廖瑶珠喺度，就系因为瑶珠西米露啊嘛， 就 系讲 就全职加盐。 系啊，全系啊，类似啦，咁我都唔记得咗啦，里面内容。 但系仲有一个咩啊？阿咩乜？我即系以我哋嗰个年代最记得嘅，仲有阿袁木啦。 哦，袁木系乜？袁木系政府，系北京政府嘅， 乜都冇发生过啊嘛，话 唔系有佢讲咧，大学生死咗23个，所以叫袁23。 系、 嗯，所以香港就有23条啦，你要留23条 系嘛？系咁啊，唔系咁啊，唔关事嘅，咁啱嘅啫。 咁啊，廿三。 喂，话时话我最近见到美国打紧 golf 嗰幅相唔知系几时嘅咧， 但我就系知佢喺度 golf 级咧系十几万嘅喎，要成。 嗱唔系，我忽然间即系见你三个讲得咁热烈咧，我就觉得咧，即系悼念六四系有其意义嘅，因为咧我咧。都是當時年紀都仲比較小，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啲嘢我係冇 idea 嘅，講唔出其實係。 知 係 啊， 即係全部都係屋企人同你講翻嘅啫。你係點得知？ 唔係我知嗰陣時我讀緊小學，係即係我都知道發生緊咩事嘅。 係，我仲記得。 但我就唔會好似你咁知得咁詳細嗰啲嘢。 嗰陣時落緊唔知三號風球定幾號風球？八號風球添啊！ 係 八號風球。 呢個五月尾嚟嘅應該係。 五月19號八號風球。 我、哦、哋、 哦、就去咗新華社，嗰幾萬人四萬到啦，新華社。跟住到第二日咧，就5月20號咧，就撲曬出嚟啦。大礼拜日嗰日， 好似就系去咗中 环，就 百几万人， 系啦，嗰次系第一次， 嗰镬真系其实 跟住跑马地咧。 跑马地， 你已经系六四噶啦，已经出咗事噶啦。 跑马地其实搞咗两次嘅，一次咧就是黑色大静坐，另外一次就是个民主歌声献中华，嗰、那个就嗰啲歌，全香港嘅歌声喺齐度噶。 你觉得 基本上好多啲而家投共艺人都喺度， 全部喺齐度。 喂，大佬，连马会都中，俾个唔系中啊，俾个场地你。 系 而家你点想象到啊？ 系啊，而家马会， 而家维园都唔俾啊。 搞回归即系游行，搞回庆回归就会 叫啲大妈入去跳舞就得。 系，因为当时始终系港英政府咁。你一上面殺人嘅北京政府嘛，直接冇辦法直接命令到佢嘛，而且你諗下，連香港幹部都反埋一份，係咪？ 但係嗰陣時嗰啲藝人咧，即係藝人咧，即係企人邊個？ 100%喺曬度㗎，冇一個唔出嚟㗎。 其實佢哋咧叫落錯住。佢当初系以为咧天真到咧真系可以变天， 系， 但系什么哎呀大镬了！ 我谂佢哋唔系谂住可以变天嘅，你起码系 唔系当时你 道理嘅个方 咯。出于人即系良知咧，其实个个出嚟嘅。不过你事后有啲人因为钱而收咗声，喂，黄沾都翻大陆啦，黄沾都俾人收买咗啦，系嘛？喂。除了倪康之外，今夜不設防嗰啲全撚部都上曬去啦，上曬大陸揾食啦，係、嘛？蔡瀾唔使講啦，咁啊黃沾上大陸揾食啦，係倪康唔上去啫嘛。 倪康唔上得噶， 佢亦都唔會上，佢亦都係咪先？ 啊，咁不如講喂，我其實今日主要咧。重头戏嘅，想招呼下啲学生我哋咁乖仔， 唔系当年嗰啲学生啊， 唔系，咁我讲下，因为今日我嚟咧个原因咧， 今日都好多人招呼佢哋嘅，唔争咗我哋， 我哋系啦，因为其实都冇咩喺我自己节目度讲粗口啦，系嚟呢度先可以讲下粗口啫， 冇错，大家想听下， 我冇理由讲下生意讲粗口噶， 可以噶，可能好多人听啦， 嗱咁其实今日主要咧都系有两个啦，就嗰、那个嗱、今日有三个嘅重点系。啊，咁我睇Now 新聞嗰個啦，朝早，如果大家可以，然之後冇得睇翻途徑，即係 recap 翻嘅咧，睇翻佢就係港大，其實佢講嘢嗰陣時候好窒窒嘅， 係， 企喺何俊仁隔離咧，如果你睇翻咧，你會知道成件事咧，佢即係歪理，即係又係嗰啲啦，我嚟呢個紀念咧就唔可以因為即係唔可以膽拖。要纪念一个中国人嘅巴拉巴拉，自己睇翻吓。总之啲歪理就咁，我睇完之后咧，咁我综合咗几点。咁啊，其实第一嚟话，喂，如果自你所讲，你咩中国人身份论啊啲咁样，咁喂， 咁恐咩呢个呢、這个耶稣关咩事？ 佢哋嗰啲反对悼念六四嗰人，其实可以严格嚟讲归分做两大类、一类就系啲所谓反本土主义啦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唔认我系中国人嗰啲；另一类就系、好憎支联会同民主党嘅。 其实我以我自己个人啊，我都唔中意支联会噶。咁但系 我哋都唔知道，大家如果有听翻我哋节目，都知道我哋都经常批评呢两个组织噶啦，系咪？ 由2011年开始政改嗰阵时，即系就开始 已经闹噶啦， 从来对支联会都系好反感嘅， 从来冇好感噶。 但系对一个纪念一个叫咩啊？俾人哋屠杀屠杀嘅一个纪念活动系冇 conflict 噶嘛？ 唔系，即系话咧嗱，希特拉都死埋自杀埋，呢个纳粹德国瓦解咗。咁幾百萬猶太人咩屠殺，關你啲其他外人咩事呢？但係啲人都會紀念呢件事，同埋呢你會有所警惕， 沒錯， 防止希特拉呢種咁嘅人再出現。 仲有一樣嘢，你唔會因為人哋紀念你鬧人㗎嘛？ 係啊， 係 呢個絕對。 你放曬啲精力走去鬧人去紀念， 係啊。 但你對 除咗法西斯 嗰、那個， 除咗法西斯之外，我諗冇人會咁做啦，係咪先？ 係 呢個肯定㗎啦。 咁呢樣嘢都講啦，有個警惕作用啊嘛，而家在於 係啊， 即係對呢件事你去历史又好，一件事又 即系咧，你始终咧，你话啊，我哋唔认系中国人。喂，良知咧系冇国界分嘅，一个人有冇良知？喂，你见到一班人，一班手无寸铁学生俾人屠杀，系嘛？无论系点嘅情况，你都会值得去思考呢个问题。唔系话我哋反思仲纪唔纪念佢，冇休止符嘅呢个世界。 你估话出年会唔会佢哋话咩啦？话可能 冇啦，出年销声匿迹，出年销声匿迹。 但唔系噶，佢而家话出年再讨论啊嘛。 出年几时轮到佢啊？出年边个报佢啊？喂，老实讲啊，成个本土已经沉晒底噶啦，而家系 得班嘅，你讲呢？ 系得班本，系得班人喺度打飞机嘅。 但系佢哋而家嘅论点论述咧，同几个人好有好吻合， 好相似。 叶普成啦，叶普成讲嘅嘢就系呢啲嘢嚟噶啦。喂，以前情因我讲出嚟，俾人围屌系嘛，封禁咁屌。喂，原来叶普成同埋呢个高达斌啊，同埋呢个陈果文系同一路人嚟嘅，李思燕全部系同一。 但系嗰啲卖相唔得啊嘛， 而家换咗啲学生哥嘛，换啲大学生啊嘛， 好似有啲光环咁嘅。 个青靓白净咁啊，搵啲学生系嘛，咁啊咁啊得咯。 不过咁，有啲港珠家长咧，佢话嗱呢啲天之骄子嚟喎，讲大难入噶嘛，咁佢哋讲嘢都应该有啲道理啦。即系嗱，其实我哋呢啲明眼人，梗系即系都叫知啊。但其实有好多人， 咁佢哋去屌李国章，你又话佢唔啱嘅，但系讲大嘛。 因为李国章系比佢更有光环 哦，系咪？因为李国章老豆系香港维持会嘅会长，系嘛？系嘛？系四十年代日军控制香港嘅时候，佢系维持会会长嘛？ 嗱， 系咪嗰个啊？系咪讲嗰个李国章啊？ 所以咧，啲人就系咁样噶啦，见高拜见低，就系佢系睇呢种咁嘅血统啊。 我哋要统一啲噶嘛，系嘛？如果你话港大啲学生系天子门生精英，咁佢屌李国章啱噶咯，系嘛？佢咁顾佢好啊，或者我跌卢重茂应该系啱嘅，呢个事咁梗啱啦。 我跌卢重茂要跟进， 呢个卢重茂 自己插水 嘅系，好似直升机咁垂直升降咧， 唔系下降啫，冇升， 系纯 粹下降啫，下降啫。 嗱呢啲咧，大家听下 Alex 嗰个节目讲嗰啲咩舰载直升机啊、战机咧吓，垂直升降。好难嘅，啊，咁我哋 要高科技， 高科技。 讲翻佢喺度啦，咁佢哋话咩中港区隔嗰啲咁咧，即系唔关佢事咧。其实咧，如果我再细分嘅话咧，喂，可以香港分区得噶咯，要咁讲。 如果佢哋讲个本土系成立嘅话咧，嗱，我住北角嘅，咁我应该主张北角优先，系嘛，以北角人嘅利益为主， 冇错。 咁如果你有港大学生喺薄扶林俾人鸡奸，咁关我咩事咧？ 系咯， 你又唔系北。国人， 唔系你唔会讲句话，此情不在咁样。 唔系咧，关心你大学生俾人鸡奸，此情不在，查下 K 关唔得啦，下次系咪先？ 唔系，如果依照佢哋嘅讲法咧，咁就呢、這个佢哋叫鱼蛋革命都此情不在噶啦。 喂，嗰度旺角你咪关我咩事啊？关我北角人咩事啊？ 系咯， 而家北角优先啊嘛。 喂，即系如果按呢个 讲法 ，point great again。 唔系，如果用呢个 point 嚟讲嘅话，佢哋自己要撑翻自己嘅社会运动都 sustain 唔到嘅。其实，当有人觉得我同嗰件事系好远离嘅，我对嗰件事此情不在嘅时候咧，咁又会。有人话：，我唔会讲嗰啲嘢噶。 喂，雨神革命都此情不在啦。 同埋呢个龙系任你搬噶嘛。我今日分区，听日可以分性别，后日可以 分区，分区都系无限分嘅。黄大仙上村、黄大仙下村都可以分噶。 冇错， 仲有 冇错啦？ 跟住再分 撞。 英皇道同電器道啊，都有呢啲道路之爭啦，係咪啊？哦，你係英皇道啊？屌啦，我住電器道啊！英皇道俾人雞奸關我鳩事啊！ 系嘛？我住呢个咩啊？北角咩嗰个马宝道啊？系啦，同我住呢个颜咩成坤 成坤广场 广场关我咩事啊？ 系啊！ 喂，仲有、哦，如果佢咁讲成立嘅话，喂，嗱，老实实啊，同学仔， 我住 A 座噶，你住 B 座，你咪拎过嚟添啊 ！A 座优先啊！ 同学仔啊，喂，耶稣关你卵事啊？ 此情不关 啦、 啊， 此情不在。喂，耶稣嗰个出生地方系恐怖分子家乡， 冇错啦。 呢班耶稣都系恐怖分子嚟噶嘛？佢 ISIS 之父。 佢系第一个反呢个传统建制， 系啊， 佢第一个， 咪系咯， 救晒反叛， 咪系咯，咪即系哈马斯咯， 咪就系咯，反佢，同埋佢系鬼佬嚟啊嘛， 系咯， 咁你放佢嚟把捻啊， 咪都唔关我哋事， 系嘛， 咁仲有一个啊，四月初扮佛诞啊，嗰个阿摩罗叉嚟， 嗰个印度人， 我哋放咩假啫？ 你记住啊，嗰几日你一定要翻去啊， 系 咪啊？补足咁多日课添啊，你， 我哋有乜理由？摩罗叉生日复活节， 复活节系啦吓，复活节系耶稣， 复活节更加啦， 系咯， 圣诞节啦。 系啊， 佛诞啦、 啊，诞仲有咩？ 你再 其实而家香港系冇咩诶， 端午节， 端午节中秋节啦， 端午节我哋讲噶啦，上个礼拜， 农历放咩假咧？农历 端午节中秋节啦，啊，旧历新年啦， 其实得一个节可以放，就叫七一回归， 嗰个就不 同啦，嗰个就都有一半系因为共产党赐俾你嘅， 系 咧，我屌你都唔定，喂，咁你咪免放定翻到钟？ 呢个 唔系放半翻半日。一半啊嘛，咪放半日咯。 咁啊，十月一号你照翻工咯喎。咁咪 系啊，呢个系啊，呢个系噶。 嘛，系咪先？ 如果你数香港十七日公众假期，你都好大镬。 数唔到边日，翻唔到啊边日系放。 你真系好大镬啊！十七日公众假期，你真系 清明重阳呢啲翻鸠晒啦。 边日同本土有关冇喎？ 好似冇喎， 重光而家冇得放， 冇得重光，咗好耐啦。 孙中山寿辰有假放，英女王生日有假放， 嗯， 系咪？咁你香港重光纪念日有假放，英联邦日仲有个。 喂，其实调翻 四日呢啲假期， 除咗冇假放之外，其实佢哋好无聊喎，都喺咬手指。喂，嗱，有咩关本土事？纯本土啊， 系 完全 真系数唔到几多， 佢冇嘢好做喎， 真系数唔到几多。 所以咧， 打飞机咧， 所以佢哋话咧，做呢样嘢咧会唔系我哋嘅 first part。咁其实今日何长都问佢，咁你唔系另外一 个，你嘅识嘅 另外一个，咁唔系啲嘉宾都问佢，另外一个都话，喂，咁你 first priority 系乜嘢 ？Sorry， 系嘛？ 咁啊呢节时间原来完咗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讨论啦。 好。